才是虚伪，莫非多一分秀丽才值得分享那的一切，给我自信，给我地位，这叫幸福，不怕流逝，因他们多漂亮，未及你矜贵。 前去那个派对预计不到，唯有尽量做到不失优雅就好，拜数仍穿得好好先去拜数，而我这套艳丽服已穿好，何处壮丽谁人大方一样隆重，迟到谁说爱世界难从外表证实到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喜欢往高的地方

是生命的源泉。 Yeah.